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嘉宾王冰老师，欢迎你，王冰。 大家好。 9月8号，树洞收到了这样一张小纸条，是关于一次失败的单恋。他说，我暗恋一个男生，是在公司实习的时候认识的，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对他有好感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喜欢他是因为自己心里的感觉，觉得他温柔真诚又有趣，但确实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旁敲侧击告诉他我马上要离职了，他没怎么说话。现在我的心情特别不好，我还是想太多了，可是我真的好难过呀，我又很怕给他带来麻烦。母胎 solo 的我一点都没有魅力，看着镜子里丑陋的自己，感觉心里难受极了，唯独在追求喜欢的事情上，自己就是个白痴。信写到这儿就结束了，投放这个小纸条到树洞里，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他的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的，他说唯独在追求喜欢的事情上，自己就是个白痴。看来在其他方面，这个姑娘还应付的挺得心应手的，是不是？但他最后对自己又特别多的这种贬损啊，他说看着镜子丑陋的自己，感觉心里难受极了。不就是一个自己喜欢也不很了解的一个男生，没有向你表达出同样的喜欢吗？你就值得这样去贬低自己吗？看起来这个姑娘对自己的这一段比较想要成为初恋的这一次动心吧，其实还是蛮上心的，是不是？看来她对这个男生大概是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欢吧。 在别的事情上努力呢，可能还更容易有结果啊。但唯一的在这个亲密关系上努力，并不一定有结果，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副作用，因为亲密关系的法则并不遵循努力或者汗水一定等于成功。事实上，可能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努力是不是有我们想象那么大作用，可能有的时候也被高估了。所以这位朋友，当你把你的努力无效视为自己的无能的时候，同样按照这个逻辑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努力不能决定一切，你凭什么认为你自己有问题呢？也许你们两个之间的化学反应不够，或者说他对你没有兴趣不足以证明你不可爱，只是在他的眼中此时此刻你是不是适合他的人。所以当你认为自己丑陋的时候，当你对自己有了贬低的时候，就证明你把它当做了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就是我这么喜欢你，你居然不喜欢我，那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最让人难过的可能是你这种思维方式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这个女生说她自己是母胎单身哈，就是可能一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她确切的年纪啊。如果说去单位实习，大概也是20出头的样子，一直没有过这种成功的这种恋爱经验。我觉得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能小男生和小女生互生好感，这应该是挺常见的一件事情吧，也不一定每一段情愫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题主她自己的这种初恋的这种少女的心情还是出现的晚了一些，所以以至于她现在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可能有很多人呢，在小学中学乃至于更早一些，可能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有啊喜欢哪个男生，但是好他没有太中意自己这样的经历了，习惯了其实就好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当作是在自己心里发生的一个故事，不是也挺好的吗？但这个女生是不是想问她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她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还不太足够呢？在这方面对自己有一些责备呢？ 她可能是想说，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如何让男生对我产生兴趣呢？我怎么不知道如何征服他的心呢？你看，毕竟网上有很多人写攻略，对吧？如何在关系当中让男人主动的追求自己等等。我倒觉得你的无力感可能更接近生活的真相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像你自己所说的一样你是个白痴，恰恰相反， 你可能真的感受到了生命某些无奈的部分，比如说你再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也是枉然，这就是事实，这不是个技术问题啊。如果你把它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反而才是白痴呢。通过技术问题暂时让对方对你有了兴趣，但如果从根本上来讲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那这种暂时的相聚可能要注定了会有未来更加伤痛的分离。而且当你习惯了操纵别人的内心作为亲密关系的基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亲密关系就不会真的亲密了，因为你总在像下棋一样想如何下赢对方。 不要把生命当中的馈赠啊，情绪的自然的反应走上一个职业化的路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等于是暴殄天物了，是不是？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这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加拿大克里斯托弗·孟编著，由于慧玲、张德芬翻译。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吸引磁场。人类想要发展亲密关系比其他动物来得难。如果是鲸鱼，我们只要在几百里外发出声波，然后朝回应的声波前进就好了。只要躲过了鱼叉、油污和渔网，我们就能找到伴侣。如果人类和山羊一样，两只公羊会以额头相撞，撞到头痛之后，他们就会明白和母羊交配比撞头要有趣得多。在动物界，求偶往往是利用一种以上的感官，使同物种的雄性与雌性相遇而繁衍后代。但人类却运用不同的规则，我们寻觅伴侣的动机和数千年来沿用相同求偶过程的动物朋友们往往不太一样。纵观人类婚姻史，你会发现直到最近这几百年才有许多人得到自己选择伴侣的自由。不过直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些地方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的产物，而是奉父母之命，原因不外乎社会地位、现实或经济等因素。那么有自由选择权的幸福的人们又是怎么选择伴侣的呢？我们在一年之中会遇到的人不下数千，为什么只选择特定类型的人呢？是一见钟情、化学作用，还是只因为寂寞？罗曼史到底是个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曾对我说，他与妻子初遇时，在两尺外就有千真万确的来电感觉。在他们离婚数月后，我提醒他这段小插曲，他的回答是，哦，那个呀，只不过是地毯的静电嘛。另一个朋友跟我说，当他看见未来的妻子光脚走过牧场，而且故意踩在牛便上时，他便爱上了她。他说那时他就知道和她在一起永不会厌烦。他们结婚已30年了，仍然热情如昔。有些人是爱上漂亮的脸蛋儿，有些人则是想找个善良体贴的人安定下来。有个女人对我说，她爱上一个男人，因为她知道他绝不会欺骗她。我问他在相遇时是否觉得他很吸引人，他回答说根本不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了。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我的一位女性友人告诉我，她结婚只是为了逃离她的父亲。她丈夫和父亲我碰巧都认识，这两个人不论言行举止甚至外表都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看样子每个人恋爱的原因都不相同，然而无数亲身经验与常年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却让我明白，人们恋爱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他们自己所想的那回事。开始和维持一段亲密关系背后的真正动机其实在于需求。身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想要相信的是，在这世界上有一个专门为我创造的女人，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开我的心房，让我体验真爱。只要找到了她，我们就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会手牵手走在乡间小道和草原上，即使不发一语也心有灵犀，彼此几乎不开口说话，只会偶尔交换一些充满智慧或幽默的洞见。我会是她的英雄，而且因为他对我有信心，我将成为天生注定要当的伟人。 我只想相信两个人可能相遇，而在通过快速的爱情考验之后，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真是一幅完美无缺的景象，除了一件事儿，我身在其中，而有太多需求的我一点都不完美。这种情况在很小的时候，也许从我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已开始出现。我们越认同自己的身体与周遭环境，就越会受到身心与情绪上的需求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让某些需求得到满足。我们追求或吸引别人来做我们的伴侣，是因为我们需要人陪伴、照顾、了解、支持、接受、赞赏、抚摸和相拥而眠。这是十分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若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快乐、安全感、自尊或其他的许多事物都要经由别人来实现的话，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但是要求别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正是孩提时代所做的事。我们希望妈妈或爸爸来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珍·尼尔森博士在他的有关孩童正面教育的著作中指出，孩童的两大主要需求是归属感和确认自己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这两项需求来自相同的根源，那就是所有人类共同的爱与被爱的需求。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时，我们怎么办呢？还有什么方法可想呢？我们不能就此放弃这些需求，那等于是放弃了我们的人性。我们必须保留他们，急切地盼望有一天会得到满足。我们使出想得到的所有把戏，哭闹、抱怨、撒娇、甜言蜜语、发脾气、装可爱，但还是不能让需求得到完全的满足。至此我们仍不放弃，于是我们把这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丢进心里的储藏室，并随着时间不断累积。这些需求中最主要的就是归属感。在孩子们努力寻求归属感时，他们很快就了解到，如果想要永远被爱并成为父母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自己具有特殊的价值。他们必须以显而易见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因为父母似乎不能明白他们的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想要变得特别的欲望于是诞生。说到这儿，终于说到了重点主题，想要变得特别的欲望于是诞生，而这个欲望正是激发我们浪漫情怀的主因。所以想找一个非常希望和我们在一起，一旦不能在一起便痛不欲生的人，这就是恋爱的一个动因吧。是不是对我们题主来说也是如此啊？是否你在我眼中这样特别，我在你眼中也是那个特别的人呢？ 而当我的理想破产的时候就格外痛苦啊！本来我们可以是一对佳偶的，怎么就没有成型呢？我又想到了赛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位朋友一直称自己母胎单身，越是没有经历过亲密关系的人，可能也就难免对亲密关系会有很多趋于完美的想象。其实这个想非常可以理解，所以我在想怎么能让想象变成现实呢？那只有在现实中真正的去经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母胎单身，这个人至少点燃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亲密关系有需要。前面这段文字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看清楚你的需要是什么，并且为你的需要去做出行动。今天的碰到的这个人可能是因为生活的机缘碰到的，但未来你打算如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呢？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就是这是我们的需要，对方未必要配合，对吧？他可以选择和我们在一起，也可以选择不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需要就应该别人来配合和满足的时候，看到对方就会觉得格外的伤感。为什么我都付出了这么多，我都暗示了这么多，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我的心已经在你的身上了，你还没有给我同等的回馈呢？这就是把自己的需要当成了别人的义务。 所以我想这个女生实际上也在这个男生面前应该是力图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吧。而且她在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她一开始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的时候，他们曾经彻夜长谈吧。她觉得似乎当时她看到了一些希望，但是最终却没有自己想要的结果。但这正是人生的某种常态啊！我想跟她说，不光是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如此。但有的时候你不能就此就判断啊，生活对你是充满恶意的，说不定这正是老天的美意呢。 让你们有一个彼此互相了解的，你也和另外一个异性有彻夜长谈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种经历。然而这种互相了解的过程可能让对方发现你们并不是那个合适的人，但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还并没有发现。但这就是恋爱的另外一个原则，就得是两个人同时被对方吸引，同时喜欢彼此，这才是自由恋爱呢。不能光满足了你的自由而不重视对方的自由，是不是？但我想这个女生其实想要变得特别，这种想法是没有错，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本来的一个需要。她可以通过很多种方法啊，在很多方面很多时刻得到满足，并不一定要在恋爱当中去实现。因为在恋爱当中实现，你人生一共也实现不了多少次，是不是？所以当然我也能理解，因为这个女生一直说自己是母胎 solo 嘛，啊，所以她希望能够在恋爱上有所突破。但我觉得这两方面啊，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还没有找到那个适当的人，那个特别的人之前，你也可以尊重自己的特别之处，然后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起来，丰富起来，也特别起来。 所以说到这里呢，我觉得这个男生给了我们提出一个机会，就是他已经觉得离自己理想的生活好像触手可及了，虽然没有得到，但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让你感到挫败，但目标本身没有错。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再给自己更多的机会。甚至我在想啊，这个男生没有成为你的男友，但并不影响你们继续交流。如果你们真觉得是彼此默契的，可以成为能够交流的朋友，我想越是母胎单身的人越是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下一个男友。当你太把下一个目标都用男友的方式去对待的时候，我觉得极有可能对亲密关系会造成压力。那能不能退后一步啊？不管你是不是母胎单身，我觉得人有一个根本的需要，就是需要交流，需要去分享生活。能不能多认识这样的朋友，而不是急于把你看到的人发展成男女朋友的关系。 想要变得特别的欲望，正是激发我们浪漫情怀的主因。我们惯于寻找一个非常希望和我们在一起，一旦不能在一起便痛不欲生的人。这个人可以无视我们所有的缺点，绝不伤害我们，即使我们有错也永远支持我们，而且永远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这个特别的人需要我们的程度和我们需要他一样多。想要有重要性、有价值、有用、被赞赏、被接受等欲望，全都衍生自想当特别的人的需求。因为如果没人觉得我们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将被迫面对被全世界遗忘的难受感觉。于是我们带着所有的情感、幻想和无数没被满足的需求展开寻觅之旅，希望找到一个为了我们可以抛弃全世界，而且永远把我们放在第一位的理想情人。浪漫的情感之旅由此开始。一个人满怀热情，排除万难，只为了和另一个人心灵相系，是多么美好的事儿！记忆中，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比我的生命本身还大，是我在初次体验到恋爱的兴奋时。往后的每次恋爱，我也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当我一想到心上人，心就会狂跳，而且乐观地展望未来。一开始我并没有察觉，其实，这种美好感觉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意识到需求即将得到满足。然而在心灵深处，我却清楚地感受到欲望在啃噬着我。于是我用很强的羞耻心来作为防卫机制，欲望才不至于暴露出来。于是求偶游戏便开始了。记得中学时代的舞会吗？这类活动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炫耀，也就是说，参与的男孩与女孩们大都尽力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特别是那些没有男女朋友的。如果我们这一票男孩都没有女友，在改装成舞厅的体育馆里，我们会站在一块装酷，假装无视女孩们的存在。而每当有可爱的女孩走近，我们这票人就会转变话题，开始讨论一些有男子气概的事，像是计划周末要跟不良少年打架了。从头到尾我们都在装模作样，好像旁边的女孩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事实上，那个女孩在我们充满幻想的心中的地位越重要，我们就越虚张声势，也越对她不理不睬。为什么我们要有这种举动呢？因为我们需要它。我和朋友们在寻觅的是一个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特别，同时又能弥补我们不足之处的女孩。荒谬的是，为了吸引到这样的女孩，我们必须假装自己拥有那些需要她来弥补的素质。让我们换个角度看，假设你缺乏自信，那么你难道不会被一个自信满满的人所吸引吗？ 但对方又如何呢？他有可能被一个没自信的人所吸引吗？你会想，这当然不可能。因此，如果你希望那个人觉得你很特别，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你也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而对方为了吸引你，搞不好也在做同样的事。这种互动关系通常就是两个人开始交往的原因，也就是一方误以为另一方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发生在我们的题主和他喜欢的那个男生之间的事儿吗？似乎在这边只有我们的题主一个人在开始进行这样的游戏啊，比如告诉他我要离职了，希望得到对方的一些反应。男生那边什么反应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呢？来请教一下王明老师。 题主已经做出了判断，说对方对自己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判断的啊，但是我注意到题主对对方的看法是觉得他温柔真诚又有幽默感。我在想，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对方身上这些，或者觉得这些特别闪光，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生当中也特别想获得的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轻松的、愉悦的、有安全感的、被温柔以待的，同时又是充满乐趣的。如果像刚才那个文字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各取所需啊，所以每个理想对象的存在，提示的不光是他有多么完美、多么吸引人，而是提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究竟想获得什么。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真正得到了这个人，但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持续给你自信，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觉得有趣，让你觉得他充满了幽默感，生活很轻松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都有自己的生命挑战。所以如果能够看到自己所需要的在这个人身上被反射了回来，那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更多的体验到这些事情，可能是亲密关系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嗯，怎么和对方搞好关系啊？我觉得如果在那些谍战片当中啊，其实最重要就是打入敌人内部，是不是？所以我在想，你一直在说自己母胎单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异性的朋友。从小到大，如果也没有这样的好朋友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对男性啊，对他们这个存在本身就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男生，你说他身上有如此多吸引你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优点啊，只做个朋友也是不错的，是不是？所以让我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先做个朋友吧，怎么样？这对你来说不是很难吧？也不太容易沮丧，是不是？我们对朋友的要求总是比较少的。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呦，好的呀，好的呀。 心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

告诉我们他喜欢一个男生，但对方似乎对他没有什么意思啊，由此非常的沮丧，他觉得自己特别难看，首先照镜子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在这方面好像一直是一无所获啊，在恋爱方面该怎么办呢？我其实刚才给他的建议是从朋友开始，我觉得他好像和男生这个性别的群体打交道的经验也不是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紧张或者是误读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个女生会采纳我的建议吗？ 嗯，我觉得不管会不会，至少是个非常有益的提示。为什么呢？我们的题主可能会觉得单身和恋爱就像开关一样哈，我进入恋爱状态我就告别了母胎单身这件事情，但是恋爱是一个关系，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事情，关系也是需要学会如何去经营，如何去相处的。它并不是当你进入了关系你就懂了关系，当然你要进入关系，这个关系也不光包括亲密关系，因为人和人的关系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因为人性在关系当中都会被体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冲突、矛盾和需要。我记得在前一阵儿，赛老师跟我说到一个最近的关于和前任在一起的真人秀的时候，说过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亲密关系应该是大家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共同去创造什么。我在想题主现在所停留的这个阶段，还是说这个男生能给我什么，他很幽默，他非常自信，他能够让我觉得被温柔以待，他很温暖等等等等。但你对亲密关系的贡献是什么？这特别像朋友关系啊，在朋友关系也是，朋友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感情更长呢？因为我们在关系当中都更愿意自发的去给，而我们给的东西恰恰都是彼此愿意去接收的，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对对方的了解，以及在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去贡献和给出什么东西。这就回到了Seth刚才讲到的叫知己知彼哈，深入敌人的内部，就是你得知道在关系当中你能够贡献的是什么，而不是光想从对方身上得到的是什么。那你能贡献什么呢？比如说你喜欢他的幽默，你有幽默感吗？你喜欢开玩笑吗？在人生当中你有什么自己的段子可以出来自黑一下吗？我只是举个例子告诉你啊，当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自己的生活可以先过成那个样子，你会发现你离他们更近了。 其实我觉得看到很多就是关于两性关系的这个节目啊，都是在说比如说双方有对方所需要的这个东西啊，就能促成一个好的关系，至少是有基础吧，就是我能够提供你所需的啊，你能够提供我所需的，两个人呢就能够共同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这个就让我觉得有一点费解，因为在之前我们在说到恋爱的时候总是说化学反应，是不是？就化学反应它本身就是说产生一种新的物质，那么你两个人持续的在一起难道不是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来吗？因为我觉得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它的生命进程当中总是在不断的创造着，那如果你们的关系是一个有生命的关系也应该是如此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位题主也是，你不妨从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创造开始吧，看看你和别人在一起除了他身上的优点你身上的优点，你们能够彼此给予对方能交换的东西是否还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能和别人共同创造的能力越强大，那么你在未来遇到你所喜欢的那个共同生活的伴侣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不管是遇到谁，你们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这种可能性也越大。好了，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Don't

一辆18轮大货车从外头的圣巴布洛大道上隆隆驶过，将小小的储藏室震得晃动起来。莫顿森温柔地把脸庞从吉吉身上移开，回到现实。他走出储藏室，从青春传奇车厢中取出他的登山装备。他把安全带、绳索、冰爪、铁锁、盐塞和上升器都整理好，挂回5年来他们只短暂待过的位置。这些曾随他跨越大陆、攀越巅峰的设备，这些曾被人类视为无懈可击的工具，如今看来却如此软弱无力。怎样才能募到足够的款项呢？他该如何说服美国民众关心远在世界彼端，在寒风里用棍子在泥土上写字的孩子？他再次拉动灯绳，储藏室里瞬间漆黑一团。莫顿森锁上门之前，一抹加州的阳光射了进来，从极其磨损的塑料眼睛中折射出些微亮光。打字机对 Greg Modenson 的手来说实在太小了，他老是一次敲到2个键，只好撕掉信纸从头开始，这样成本就更高了。这台 IBM 古董打字机1小时$1的租金看似合理，但耗了5个小时，他只完成了4封信。除了打字机用起来不舒服之外，主要问题在于莫顿森不知道如何下笔。亲爱的奥普拉·温弗瑞女士，她用食指指尖敲着打字键，开始打第5封信。我是您的忠实观众，您对需要帮助者的真心关怀让我深受感动。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在巴基斯坦有个小村庄叫科尔菲，我想在那里筹建一所小学。您知道吗？在美丽的喜马拉雅山区，许多孩子根本没有学校可去。接下来就是他一直感到为难的地方，他不知道是否该直截了当谈到捐钱，还是只说请求协助。如果要请对方捐款，是不是该提一个确定的数字？我计划建一座有5间教室、可以容�纳5个年级、100个学生的学校。莫顿森用食指敲着打字键。当我在巴基斯坦攀登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时，我请教过当地专家，如果使用当地材料和工匠，用$12,000，应该就能把学校建好。然后，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他应该请求对方捐出全部的费用吗？您所捐献的任何金额，都是最美好的祝福。莫顿森决定这么写，不过他的手指头不争气，把 blessing 祝福敲成了 bleeding， 只好把信撕掉重写。等莫顿森回到急诊室值夜班时，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的总共只有6封信。一封寄给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Opera， 另外给4家大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一人一封，包括 CNN 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伯纳德·肖，因为他觉得 CNN 的规模已经不比其他电视巨头差了。还有一封是临时起意写给演员苏珊·萨兰登的，因为他随和可亲，热衷于慈善。莫顿森驾驶着青春传奇，用食指控制方向盘，在下班高峰的车流中穿行。这台车才是适合他那双大手的机器。他停下车，伸长手臂从车窗另一边把信塞进邮筒。 一整天下来，这样的成绩不算好，但总归是希望的起点。莫顿森告诉自己，之后的进度会快些，而事实上，他的确得加快速度才行，因为他定下了寄出500封信的目标。开着青春传奇加入向西的旧金山湾桥车流，他觉得有点飘飘然，仿佛自己点燃了一根引线，即将引爆一堆好消息。在急诊室里，大夜班的时间，或者在血肉模糊的刀伤和流血的脓疮中快速流逝，或者到了下半夜，如果没有危及生命的紧急事件，时间就以慢得无法察觉的方式爬向清晨。后一种情况下，莫顿森要么在吊床上闭目养神，要么和汤姆·佛汉医生聊天。高高瘦瘦，戴着眼镜，一脸严肃的佛汉是胸内科医师，也是登山家。他曾攀登南美安第斯山脉的阿空加瓜峰，那是亚欧大陆之外的最高的山峰。不过他们两人真正投缘的地方在于，佛汉1982年曾担任攀登加树尔布鲁木二峰的美国登山队的随行医师。佛汉明白，能挑战乔格里峰这样的杀人峰，且达到接近顶峰的高度，已经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有空聊天时，两人总会谈到巴托罗冰川的壮丽和荒凉，一致认为那是地球上最壮观的地方。莫顿森也会向佛汉请教高山肺水肿方面的问题，这种海拔快速上升造成的肺积水现象曾夺走无数登山者的生命。莫顿森动作迅速，人又冷静，非常适合急诊室的工作，佛汉回忆道，但是跟他谈医学时，他的心却并未专注于此。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在蛰伏等待，有朝一日他会回到巴基斯坦，他一直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是学会眷恋这人间。 我们在途中匆匆回首，并不说告别，只因深知总会在轮回里再次相见。 最后微笑着回身，终于开始学会。